啊，都有一个三八妇女节。 是啊， 我们男同胞为什么就没有一个节日？ 因为我们是男的。 哎，我们给您设立一个节日，我们是做不到的。 那当然了， 但是我们可以尽我们最大的努力，尤其是两个男主持上节目的时候，假公济私一下。我们今天咱们夸一夸男人， 我们可以给您设一个平台， 哎， 让大家好好的夸夸咱们的男性朋友。 对对对对对对对，各位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夸一个或者夸一位你身边的男性。 是，当然了，我也不是说举个反面的例子哈， 嗯， 咱一说比如说女性朋友， 啊， 你看就用到的词语就是哎呦，嗯，怎么讲，任劳任怨， 温柔贤惠， 又得是照顾孩子，又得照顾老公，又得照顾老家， 嗯， 除了家里头的还得外边工作， 这都属于常态了。 是， 这个我们要夸就得夸这个男人特别的地方。 不是，我刚才说的那都是夸女性的， 啊， 你说你夸男的，男的不都应该的吗？对不对？你顶梁，嗯，你就应该顶梁柱啊， 嗯， 这个大帅是吧？那你挣多少钱你就应该教媳妇儿 啊， 你不应该冲媳妇儿发脾气， 高， 你给我闭嘴吧。 哎呀，听出来了吧，平时在家里雷嫂都对他都说什么话啊。哎，所以今天我们借着这个机会啊，咱们夸一夸男人， 啊， 对吧， 啊， 你甭管应不应该， 是 是吧，但是这个要表达要夸奖还是要夸的。 对， 而且我们要夸也就是咱们就不去那些俗套的东西， 咱们要找角度， 再找角度 啊。 哎，就我，嗯，我要夸的这个男人他这个地方特别特别。 你说夸高磊帅，这个角度大家都知道。 对对对， 不用从这个角度夸高磊帅。 对对对，大家都知道这是个谎言啊，大家我们一起做布置的一个谎言，对吧，安慰他一颗幼小的心灵。然后呢咱们换个角度 啊， 啊，换个角度去夸。 哎呀，哎，那夸夸身边的男搭档大帅，嗯， 哎， 我得想想这个角度。 哎呀，我也得想想，如果要夸高磊的话，我会怎么夸呢？ 哎， 我用什么角度去夸他呢？ 哎， 对吧， 哎？ 各位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这个话题啊。 对， 在三八妇女节到来之际，我们夸男人。哇， 当然了，我突然 就是这么与众不同，啊， 想到了这个话题，咱也可以啊，范围再大点，不一定是你老公。嗯， 对，不就本来就是不是你老公， 不一定是你男朋友， 不一定是你爸爸， 也可以是你爸爸，也可以是你岳父，也可以你儿子， 也可以是你同事， 也可以是你兄弟， 对不对？可以是你隔壁， 对 吧？ 啊， 哎，对，对，没有，我说的是 隔壁办公室的， 隔壁邻居可以啊， 就是 邻居人也有很好人呢。 你为什么结巴？ 这个最近一直这个口条没有捋顺呐， 哎呦，我的天。 好，大家通过啊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啊， 我觉得其实都可以夸嘛， 对 对吧，都可以夸，我们只有心中坦荡荡才可以夸嘛。 是 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会给大家带来以下内容。 地铁八号线朱市口站至瀛海站区段预计今年底开通试运营。 嗯，还有东城今年要为百姓办24件事， 儿童游乐园消费投诉成热点。 嗯，还有春节档输家西游记女儿国票房失利透析。哎，我要补充一句， 嗯， 东城区今年要为百姓办24件实事。 哇，厉害了，待会儿我们呢详细的了解一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我们出发吧，每天7点半，90分的陪伴，100分的嘻哈。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组资讯啊。首先关注一下交通方面，沿着北京中轴线建设贯穿城市南北的交通大动脉八号线有了最新进展。八号线朱市口站至瀛海站区段日前实现动通。高雷，什么叫洞通？ 就是挖了个洞，这个洞通， 哦， 然后我们的火车就能从这个洞里穿过去。 哎，哎呀，聪明啊！预计今年底开通试运行啊。 是的，那么地铁八号线呢是分为4期，目前呢正在施工的是8号线3期和4期，以及8号线2期南段的美术馆站。 好，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市医联体内二三级医院预约号源将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放。2020年社区向大医院转诊预约率基本达到 100%。 市卫计委日前发布北京市分级诊疗制度建设2018至2020年度重点任务，那到2020年北京市要基本建立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规范有序、符合事情的分级诊疗体系。 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年的端午节前后啊，咱们的北京市民呢将能吃上本地产的高端的网纹甜瓜阿尔斯了。那么从日本进口的阿尔斯大约是每个500块钱， 哎，哇， 这么贵。那么北京产的预计售价在每个100元上架，这品质口感毫不逊色呀。 啊，这水果100块钱，500一个， 它纯进口的呀。纯进口的， 哎， 它贵 呀，就算是不纯进口的， 啊， 我们自己的，就是这个，咱们自产的也要100一个水果。你吃过这种吗？ 一个没有。 叫什么网纹甜瓜是吧？ 反正我之前吃那个是叫什么车厘子呀，还是叫啥？反正也100多块钱一斤呢，还是一公斤啊？ 哎， 我当时咬咬牙跺跺脚，我恨不能把我的手就掰弯了，然后我自己交钱买了一斤。 哎呀， 回去吃还真是挺甜的。 哦， 关键它个儿大。 那它治手吗？ 它不治，你知道吗？这花了就是花了，但是呢，我觉得啊，这个肯定贵是有贵的道理了。 对对对， 啊，网纹， 哎，我一会儿查一查这个网纹甜瓜，它到底它是牛在哪儿？ 嗯 啊， 甜度高， 甜度高， 是吧？ 那除了甜度高以外，它还有啥呢？ 好看， 好看， 网纹嘛， 哦， 你想想， 网红的， 嗯。就是说有这个纹路你都不舍得切开吃。 这个要跟大家说啊，阿尔斯之所以是高端价贵，是因为它的肉质香糯，你听人家用词，香糯，口感清甜细腻， 嘿 啊，是日本经过多年育种精选的专利品种。 嗯嗯 啊，那这个北京种植的阿尔斯甜瓜的种子是日本进口的，一株苗的成本达到5块钱 哦， 为其创造最适合的生长环境，一颗苗留一个瓜， 一颗苗就长一个瓜， 哎， 独苗啊， 授粉之后要经历60天成熟， 哇 哦， 那就打现在开始算起，那么现在你要种，收成就得5月份了， 对，2个月以后，你想想，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可能你看苗就5块钱， 是 吧？ 而且是独苗， 独苗， 你要 就接一个， 你要是这根苗坏了，这瓜就完了。 对，然后呢，这个瓜农还要照顾它，施肥，伺候它，看着它，然后最后接出来这个瓜也是， 对，天天还得拍拍它，跟它聊聊天儿，瓜小弟呀， 哎呀， 快点长呗， 对， 是吧？ 还给它放个我们出发吧，听听啊。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互动交流，咱们说的是夸男人啊，各位可以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互动交流着。那我们接下来先来说一说东城今年要为百姓办24件实事这件事情啊。 是的，那么今年呢，东城提出了将推动全区公共建筑配建的停车场和单位大院开放停车设施，新增共享停车位1000个，大力推进路侧停车管理改革，路侧停车呢，电子收费覆盖率达到50%，同时实施5项交通疏堵工程，完成10处路口路段交通组织优化，提高路网的通行效率了。 嗯，还有就是在环境方面，今年将会完成屋顶绿化1.2万平方米，创建一个首都绿化美化花园式社区，一个花园式单位，开展44条大街和509条背街小巷环境整治工作。那还要纵深推进拆除违法建筑行动，那全年拆违不低于14万平方米。 是的，那么今年呢，东城还计划实现10家区属医院和63家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信息系统的互联互通，预约就诊，减轻居民的就医负担，也实现10家医属医院使用微信、支付宝等结算医疗费用，方便咱们的群众快捷支付。同时啊，培训家庭医生骨干300名，让居民的享受优质的健康服务了。 嗯，还有在教育方面，今年将会加 加快发展普惠优质学前教育，启动第三期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增加学位供给2000个，提高常住幼儿园的入园率啊。 同时家里的老人白天没人照顾怎么办呢？告诉大家啊，这个老人中午在哪儿能吃上合口的饭菜等等这些问题，今年东城呢将新建17家社区养老服务驿站，使整个东城的养老服务驿站啊不少于51家，可以为咱们的老年朋友提供日间的照料、呼叫服务、助餐服务、健康指导、文化娱乐、心理的慰藉等6大服务内容呢。 嗯，还有我们来这个说一下，为了让越来越多的居民感受到生活性服务业品质提升带来的便利，那今年将会新建或规范提升各类便民商业网点110个，其中新增13个社区商业便民服务综合体，新增50个蔬菜零售网点。 希望东城今年为百姓办的这24件实事，能够让大家感受到那种变化，也看到你的微笑。 味道最妙，有种感觉甜蜜的发酵，100种言语知道，爱有一个深道才明了，是你眼神传来的暗号，太多的幸福报道，拼凑爱的美妙，笑一笑，投入你怀里，然后撒娇，不需要别人来教，把爱紧紧抓牢。 我们来看一看大家的互动话题啊，都在夸身边的男人啊， 是啊， 夸一位男人。我们来看一看，有各种的，当然首推的很多人就夸自己老公了嘛， 啊， 对不对？ 那必须的。 你先说说， 我先说说，先不是夸老公的吧？ 对 吧，咱们独辟蹊径一下。 好好好，你先说。 诗诗， 嗯， 他说了，我来夸过我导师吧。 哎， 我导师50几岁。每天工作非常的勤奋，可以说是我们实验室里最勤奋的。 哦， 早上起了8点就出现了。 哎呦， 有的时候一直工作研究到半夜的12点才走啊！ 你想想，8点就出现在办公室，他得几点起床？ 6点吧，6点多起床， 6点多就起床 啊！ 50几岁，6点多起床。不算早的了 但是你想想，人家半夜12点才走回家，洗漱完了以后再休息，怎么也得1点了吧。 对对对对， 早上起来6点又起， 哎呦 多辛苦啊， 真是，这 个，都不睡觉的。 对，这个开玩笑 啊， 向您导师致敬啊。那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看看我们的这个有一位一旦聊到这种很奇葩的话题的时候，这乖乖小熊就会跳出来了啊。他的整个就生活在一个奇葩的环境当中，说夸男人是吧，我夸我老公 啊， 我老公牛就牛在记忆好。 怎么了？ 他记忆好到什么程度呢？ 什么程度？ 我家所有的密码，我妈妈家所有的密码嘛，他妈妈家所有的密码，我同事家的 WiFi 密码，我姐姐家的 WiFi 密码，他姑姑家的 WiFi 密码都记得。你老公就是个 WiFi 吧？ 不是，你老公记点正事不行吗？ 你老记人 WiFi 干什么？ 不是，最重要的是咱们 WiFi 密码不是到人家以后直接 连一次 就拥有了，永远有了吗？ 哦， 为啥还要记啊？ 就是人家老踢他老公。好，还有啊，当然他说了啊，除了记忆好就是修理工了，什么 WiFi、电脑、手机、电视、电饭锅、灯都能修。家里谁家出了以上几个问题，就打电话，一个画画的就默默的成了家族的修理工。哦，他是干画画的呀。 哇，哦， 你好好检查一下那电器是不是他画的啊？看能用不啊？来看一下。 小龙文子说：“ 嗯， 我要你，我觉得他呀，小龙文子是。”一不小心把自己心里话说出来， 哎， 他本来说是我要表扬一下， 哎， 结果呢他说成了是我要表演一下，纯粹他接下来要说，哎，夸他老公这， 哎，这话就 是， 你老公你这个挑着听， 别， 啊，好吧， 别当真是吧， 哎，来听一听。 他说我要表演一下哈，丈夫呢就是只要有时间，哎呀就会给我们做美食， 嗯， 最主要的呢是每次做的呀都特别符合我跟我闺女的胃口。 哦， 在此呢你看他用的还是表演， 哦， 在此要表演一下， 嗯 嗯，老公你继续努力啊。 哎，老公你知道了吗？你老婆在表演演技啊，明年的奥斯卡啊，哎，来看一下赵磊说了啊，赵磊说 说我老公啊，从结婚前的125斤， 嗯， 到现在长到178斤。 哇、 哦！哎呦我的天哪，这有没有横竖一样高啊？他说全凭他自己能力长的，跟我半毛钱关系没有。这是夸老公的是吧？ 我告诉你。嗯，就是跟你有关系，为什么？就是因为有了你、哎、所以他才踏实了。 而且你看 你老不嫌弃他，所以他就长、嗯、对不对？你你看你要他长个5斤10斤你就嫌弃他啊，你怎么又长肉了？对， 你给挑的字儿、 哎、对，没有这个开玩笑 啊，估计人家媳妇儿就嗯就爱他对吧， 但是为了这 心宽体盘嘛， 那为了身体健康咱适当的也减减。 178有点重了， 就是 真的有点重了。 看看， 我跟你说，你别躺着没有干站着高，不是站着比站着没有躺着高，那就坏了、啊。 到底哪个高啊？ 哎，站着没有躺着高啊！来看一下啊，再来说一说，还有其他朋友啊。 张海明威说：“ 嗯嗯嗯， 夸奶人。” 嗯， 磊磊的声音巨好听，大帅的反应最快了。 哎呦、哦， 至于我， 嗯， 遇上不会夸我的老婆，最多他就说一句：“ 嗯， 哎，真羡慕你能娶这样。”真羡慕你娶个这样的好老婆。 哎呦， 这就是夸他自己。 哎呦，你这个媳妇儿哦，你今天让他听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好不好？你看看别人的媳妇儿都怎么夸自己的老公的、 嗯、 或者是怎么夸别人的。 是啊， 是不是学习一下 啊 ？YS 说了，两位主持人你们好，我好喜欢今天的话题啊！告诉你们吧，我老公说话做事从不让我生气 啊。 这不就是高磊吗？打不还口，骂不还手是吧？我常常在邻居面前夸他， 是吧？ 你们说我很好吧？为我祝福吧！ 祝福 你，我告诉您，就您这样的性格，您这样的行为， 是吧？ 不用我们祝福你，福就天天在你身边。 哎呦，福到了！ 你看看，因为自己啊，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 是吧？ 幸福都是自己干出来的。 哎呦 来哈， 那我再去你们家去，这就是双喜临门了。 好，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互动交流。今天啊，咱们的互动话题是夸一位你身边的男人。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上班下班起飞出游，人生是一段旅程，出发才能遇见未来，我们出发吧。 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呢，您要夸的话，您这个夸男人，您可以比如说夸一些独到的角度 啊， 那些大家都有的角度，你就不用夸。 对对对对，刚才我们节目一开始也是提到了， 对对对对对， 您挖空了心思想一想，是不是？ 您老公独到之处， 独到 啊， 对对， 或者是你要夸的这个男人的独特之处， 就比如说他天天倒垃圾， 啊、 多好啊！ 嗯，好，嗯嗯嗯，这个磊磊，你不要说太多的话，你说的话越多，你就是在家里的形象就越清晰，你知道吗？啊，有没有陪孩子？出去你是不是你要看孩子吗？ 看啊。 你怎么看孩子？ 逗他玩啊，带他玩啊，我告诉你，找点玩具他就能玩2小时、 哦、 根本就不用，现在小你知道吗、 哎，我真的见啊，有很多喊，就我那天在一个就商场那种游乐场、啊、就特别声音特别燥的，有跳舞机有干嘛的，我就看到一个爸爸，估计是被老婆撵出来看孩子，你知道吧，一爸爸就前面把孩子挂在前面，他有一个兜那种的、 哦、那还很小啊，这 对对，挂在前面、啊、然后呢在那玩那个就跳舞机， 他爸玩跳舞机， 对对，就带着孩子，他拽着孩子的手在那玩跳舞机，我在想这爸爸得逼成啥样啊，带孩子去游乐园，当然这是一种游乐园、 啊、 还有一种游乐园，我们说这是我们接下来要说的，这个就是儿童游乐园的消费投诉成了一个热点 哦。二月份，北京市工商局12315信息采集综合服务平台一共登记了消费者投诉信息19253件，一共接待消费者咨询27001人次，为消费者挽回了经济损失532.97万元。那么其中啊，儿童游乐园成为了消费投诉的新热点。 哎，那如今很多商场购物中心里都可以开设儿童游乐园，吸引不少家长和孩子。特别是到了周末，对吧？ 嗯。 但同时也是因为安全卫生、经营管理等问题发生了一些纠纷。比如说，有一位叫姓杨的消费者 啊。 他呢，在为孩子在某商场办理了实名制儿童游乐园卡，有效期是到18年的6月。最近呢，接到商家通知要闭店， 那杨女士便要求尽快退卡，但是对方却一直拖延办理。经过工商部门调解，经营者已退还消费者的服务费。 是， 就是这种预付费的，其实现在都是存在很多的问题， 很多很多。那据工作人员介绍呢，近期12315包括96315两条热线陆续接到了有关儿童游乐园引发的消费投诉。他们说啊，从投诉内容看呢，主要存在以下几种情况：一呢是暗藏安全隐患，一些儿童游乐园出现了吊顶脱落、电线裸露等情况；二呢是消费环境堪忧，很多儿童游乐园呢建在购物中心的地下楼层的边边角角，存在着通风不畅等情况；还有一些呢是刚刚装修不久就开业的游乐园，还存在着未挥发净的异味。那么此外呢，儿童游乐园多是以预付费方式经营，发生过经营者因经营不善闭店、转让或恶意卷款逃逸的情况，导致消费者无法继续接受服务。 对，工商部门提醒消费者，在为孩子选择游乐场的时候，务必查看场所内设施是否存在安全隐患，工作人员是否尽职在场内维持秩序，同时要查看游乐场所是否有营业执照和消防许可证， 是 这些证件，对吧？你别去了光问价格， 我还真没查过，没看。 你看吧，你得问，比如说，哎，我觉得你可以问的时候，当你问出这些来的时候，就特专业，而且不要害怕说，哦，我问这些是不是丢面儿？你别忘了，你如果你害怕丢面儿，你有可能会伤到孩子的， 对吧？对， 哎，你可以就问问，那您的营业执照有吗？您的消防许可证我能看一下吗？ 对，您挂在哪儿？我看一下。 对，我看一下，是吧？ 哎， 对，对于低幼年龄的孩子，建议家长陪同进入游乐场所， 那肯定的， 切莫因为自身监护失误而导致意外发生 了。现在出进门，现在出门恨不能都是手把手拉着， 哎， 绝对不能松手。 好，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就一起来看一看，大家怎么夸身边的男人吧。 好男人吗 ？Go easy on my conscience。Cause it's not my fault. I know I've been told to take the blame. Rest assured, my angels will catch my tears. Walk me out of here. I'm in pain. As my soul heals the shame, I will grow.This pain, Lord, I'm doing all I can to be a better man.哎呀， To be a better man。 哎呀，你还不如说自己是 Mr. Right 呢，白马王子。 这个，来看看啊，大家的互动话题。啊、这个 Brandy 就说了，今天话题看来就是要撒狗粮了啊，秀老公的了啊。我媳妇儿坐旁边就哈哈笑呀。高磊大帅，我的心情就是一张图啊。 怎么了？ 然后我看一下上面写着一行字，四处不怕开水烫。你这是说你媳妇儿是吧？你这 Brandy 媳妇儿、啊、赶紧发一个。 那就说他自个儿的吧。 啊什么呀，他是说他媳妇儿，咱都夸了半天他媳妇儿也不发。是不是啊， 求求你了，发一个吧。Brandy 不容易，不容易哈。 不容易啊。 啊，来看看这个一堆外文字儿说了，行，夸夸男朋友吧。男朋友啊。 男朋友。 他也怪不容易的啊。我男朋友呢特别喜欢小动物，尤其呢是看见网上就是人狗分离的那种。一个身高1.8米的大老爷们儿居然掉眼泪。 哎呦， 又平时我气得他都不带掉眼泪的 哦， 就证明他跟狗狗的感情比你要深。 这回去一会儿你别忘他老公1.80加啊，你小心点儿，一会儿来揍你。 我告诉你，我也1.78的，谁怕谁呀、啊？ 这好，差两公分呢。我跟你说，你到老公过来以后，谁是高磊？ 他大帅， 来哥们儿，过来，你说出了我的心里话呀。来看看啊，爱在北京说了，我要夸我哥。他是30年的司机啊，北京的大街小巷，只要你说出来的，他就能直接开车过去，肯定不会错。不光是北京，去外地也一样，门清啊。他不是出租车司机，也不用导航。 那他是什么？ 他 是某度， 他不用导航，他可能是个导航哥。来，接下来时间进一段广告。 8日至18日，北京 SKP 春季化妆品节，化妆品区满千返百，十倍积分等多重礼遇。关注北京 SKP 微信服务号，还可参与化妆品免费试用活动。大望桥华贸中心内，北京 SKP。 3月15至18日，格力风抢节，预存50抵500元，空调最低只要1899元，一年仅此一次，全北京抢格力。

新，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我们出发吧。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菜百贺岁季，金犬送福来。 菜百黄金指数播报。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昨天的国际金价开盘于每盎司1319.84美元之后是小幅上涨，随后横盘震荡，晚间美元指数下跌提振金价，金价最高涨至每盎司1338.44美元之后是小幅回落，随后围绕着每盎司1334美元附近震荡。截止到今天早上的7点整，国际现货黄金收于每盎司1339美元。接下来为您播报菜百首饰店内金价。足金饰品990含量每克340元，足金饰品999含量每克345元。女神节菜百首饰温情献礼，多款精美主题首饰俘获她的芳心，克拉大钻及克拉红蓝宝石、克拉祖母绿四大名贵宝石送给华贵天成的她，温润珍珠饰品送给高贵典雅的她，时尚黄金饰品轻奢 18K 金饰送给百变美丽的她，纯净永恒铂金饰品送给坚守爱情的她，百变女神用翠钻珠宝放肆宠爱。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菜百公众号。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大帅。 我们是高帅组合。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聊的互动话题，咱们来夸男人啊，因为明天是三八妇女节， 是 所以我们今天夸男人啊，就是如此奇葩啊。但是我们今天夸是这样，您可以任挑一位男性对象 性 啊、嗯、男性的朋友来作为您夸奖的对象、 嗯、 然后呢咱们夸呢别夸那些就是大家都平时经常夸的那种， 对，工作辛苦呀、啊、会做饭呀、啊、 对对，我老不是、啊、会做饭这个反正你要夸他的一些特点啊，与众不同的一些点， 是是是， 你觉得这个地方我特别要夸一夸。 比如说晚上啊，这媳妇儿工作一天了，她、嗯、回去啊，能给我揉揉脚， 哎， 做做足疗，还省了钱了， 哎、 你说、啊、多舒坦呀！ 哎，还做了足疗啊， 这技能 还修修鸡眼是吧？你这好家伙！ 我们家那位没有啊，我告诉你啊，我们家那位脚可干净了，我告诉你啊， 这好说的很专业的都啊，来看看啊，我觉得我刚才看了一位一位叫蜜的 蜜， 他夸的这叫一个样本啊， 哎、 大家一定要以他的这个为榜样，你看人怎么夸 啊？是什么呀？ 说我必须要夸夸我老公， 是， 就是因为他，我过年回婆婆家拿了最佳表演奖， 这是夸吗？ 事情是这样的 哦， 春节去婆婆家。婆婆家烧炕了、 啊、 盘子上都是油烟， 嘿， 老公就说哎呀我来把家里的所有碗碟都洗了吧， 啊、 当时我一看有50多个呀，放了一年没有用了，这个时候我挺身而出，关键是注意啊，我为什么能拿到最佳女演员，最为什么就是我在院子里大声地说，亲爱的，在家都从来不让你干家务的，这大过节的家里有客人你要陪，怎么能让你洗呢，来这杯子盘子都拿过来我洗， 哎呦嘿， 关键括号在家其实都是老公干的早饭晚饭洗碗，我在家就是甩手掌柜的，关键是怎么着 啊？ 你看我为什么要夸老公，老公这时候立刻心领神会啊， 哎呦呵， 你看这老公立刻说，哎呀你看你都辛苦一年了，是不是这一年你在家里老是这么干活做饭 不容易、啊、 洗碗呢，你说这话亏不亏心这老公啊，说这个主持人你们知道吗，我洗了2个小时才洗碗啊，我女儿和儿子都没有当场揭穿我， 火 回家之后我问孩子们，妈说你爸在家不干家务啊，妈说你爸在家不干家务活，你俩没补刀揭穿我呀，我儿子说妈我必须挺你，我儿子才8岁呀，顺便也夸夸他吧，女儿说妈你可以拿奥斯卡了， 我告诉你 我现在就郑重的颁给你们家一系列的奖项。 对， 这位叫蜜的获得最佳女主角奖。 最佳女主。 她老公是最佳男主角， 男配， 男主。哎，她儿子是最佳男配，她女儿是最佳女配。 哎，对。哎呀，我天哪，这个真的是这一家 厉害了，我告诉你啊，这一家子。 哎，那你婆婆是不是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 估计没有。 来来， 但是人还有一位哈，这个澄清的哈，刚才不是念了一条 Brand Z 的吗？ 嗯。 人不然刚才我就心领神会，我说那张配图就是说他的，你说非说不是、他说我就是说我自己的那张配图、我发现大帅杨沙子挑拨夫妻那真是有一套啊。 别人我不挑拨啊。来来，爱在北京说，我每天这个都听文艺广播啊，今天第一次互动，好的，欢迎您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来看一下这个唐唐说了、婆媳关系好不好要看老公的头脑好不好。 哦， 我就必须要夸夸老公 啊， 我跟婆婆的关系啊就是非常的好啊。因为我跟婆婆共同爱的这个男人点赞 啊， 看来男人的情商是家庭和谐的关键哦，也就是因为他老公的原因，所以 情商高， 所以 把他们俩的婆媳关系柔和的特别好。在这儿我又要引用一下，就昨天我说到了排球、这项运动哈，说到了他们的这个智商非常高，他们其实情商也特别高，就是排球运动员、尤其是二传，我现在就可以把这个男同胞比喻成排球场上的二传手 哦， 他手中的球就是婆媳之间的那个关系，就是在关系不好的时候呢，他要运用他的这个技法 调整到位， 对，让调整到就是他婆婆和他媳妇儿都特别舒服的位置，他们俩接起这个球以后，这个婆媳关系就融洽了。你想想， 不是，但是排球不是要打出去吗？不用接啊。不能接，接就输了， 是吧？所以说输的都是男人嘛。 不是，所以说 赢的都是女人。 婆媳一定要一致对外 哦， 才能赢。 好， 对不对？ 原来他们是一波的。 哎，好，再来看一下，还有其他的关，其他的啊，夸的 啊，来看看。 他的说了啊， 说什么？ 说行，我夸夸男票啊，他这个你刚才读过啊， 念一念这个吧。这个哆啦 A 梦，说我要夸的是我老爸 哦， 以53岁的年纪。每天从安定门坐地铁到亦庄上班，我却把家里唯一的车留给了我上班用。 哎呦 真的心疼我老爸呀。哎呀，又恨自己10倍概率还是没摇上号。借二位的神嘴儿，让我摇上号吧，别让我老爸这么辛苦了。祝福你一下，好吧？ 对对对， 我告诉你，大帅还没摇呢。 是这样啊，你要不然跟你爸单双号吧，是吧？单号你爸出行，双号你出行。 哎，我还有一个好， 但是其实是。这样我特别能理解哆啦 A 梦，就是老人他有的时候身上他拧，你给他不开，他就那种，不是说不给他，他不开，你来，我这个什么，我上年纪走走，就是这样，这就是做父母的， 对，你要给他买个东西都得跟他说几十块钱， 好好孝敬他老人家，好吧？啊，再来看一下这个嘟嘟静静说了，我儿子骑在老公脖子上玩，儿子低着脑袋拽着头发，然后哈喇子都流出来了，老公刚好抬头看我儿子说哈，然后那哈喇子就流到了老公嘴里，我儿子才9个月呀，老公愣是没吐，你说我是不是应该夸夸他？ 哎呀，肥水不流外人田， 是。反正就当早饭了啊。好，然后接下来，哎呀我天哪，来看看这个还有其他的。 还有啊，来看看摩草说夸我老爸吧。我老爸属于火爆脾气，沾火就着。我告诉你，前些日子他做了一个腰椎手术，我以为啊他会就因为这疼难受他就会发脾气，他气我妈。没想到啊他做完这个手术，哎，我爸一改常态，一直哄我妈，逗得我们在医院啊一直笑。而且我爸特别坚强，忍着疼痛他还恢复锻炼，老想着呀早点好起来能够分担我妈的家务事儿，给我老爸点赞。 这个要点赞一下，其实就是生病了以后他的那种还能在病中去照顾别人的感受，这个很不容易的， 非常不容易，他怕你们担心。 因为一般人生了病以后都会有一种心理，说你们都得让着我呀，我是个病人， 对 对吧， 我是弱者， 所以能做到这一点真不容易， 不容易，不容易。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为大家说新闻，带来体育和旅游方面的体育和一组实用资讯，欢迎您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夸一位身边的男性。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静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啊。体育方面的消息，我们这样，磊磊先来关注一下越野跑吧。 好啊， 跑越野红色路线邀您参加啊。 是的，首届北京大庄科红色越野赛呢，将于4月14号到15号在延庆区的大庄科乡举办。目前的赛事报名工作已经是正式启动了。 哎，本项赛事一共设置16公里组、50公里组和100公里组，其中呢100公里组赛事全程累积爬升高度就要超过5500米啊。 哇， 边跑哟，那就是翻山越岭啊。 对， 对吧，50公里组累计爬升高度超过2300米。本项赛事之所以被称为红色越野赛，是因为赛道途经平北红色第一村、沙塘沟村，还有昌岩联合县政府旧址所在地叫辟破石村。 嗯， 还有这个跑友们可以用自己的双脚重走革命先烈的抗战道路。 没错，那么这个延庆区大庄科乡林木覆盖率是超过了 85%， 群山连绵，风景秀丽。那么首届北京大庄科红色越野赛的百公里组比赛赛道正好是绕全乡一圈，还穿越了明长城、两座峡谷和五座海拔超过了1000米的高山。那么作为北京首个红色越野赛，选手报名的时候呢，可以尤其是我们的共产党员可以标注党员身份，并在个人参赛号码簿上进行体现。 哎， 嗯， 这个其实我们听众当中有很多喜欢跑的。 那当然了， 这个葛大爷8827吧， 就是一跑友， 对吧？啊、还有花仙子， 都是。 对呀、啊，这些跑友们啊，可以去那儿咱们试一试红色路线。4月10几号，温度气候刚刚 非常适合。 非常适宜的季节啊、嗯、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另外这个一些体育方面的消息。首先要关注一下昨天晚上进行的亚冠比赛 哦， 那这个已经开始了。那么要特别祝贺的是咱们先说杯的吧，不好的、 哦、 就是天津权健 哦， 啊3-6惨败给全北现代 哦， 而且这个输球呢几乎是10分钟之内完成了崩盘， 就是让人灌了好几个， 对， 是吗？ 其实这个也是说明他缺少大赛经验。 嗯， 一般你比如说强队，他强的时候不光是进攻好，更有的时候强还强在哪个地方呢？就是比如说我在丢球之后，我的心态能不能迅速的稳住 调整？ 哎，迅速的调整， 嗯， 稳住， 嗯， 然后呢，那个实现反击或者怎么样？ 逆转嘛， 对吧？逆转，哎，所以这个也是天津权健需要去补足的一堂课、 哦、 啊，3-6输了。那接下来要说的就是一个好消息，就是哪呢？恒大， 嗯， 5-3逆转， 哦， 进球，胜了冀州联队。 哦， 你看恒大其实是在开场30分钟内，我如果没记错的话，连丢两球 就已经输了呀， 0-2输了。 哎， 然后这就是我说的，他能够迅速稳住，然后调整，最后5-3战胜对手。 不愧啊，恒大是国内一支劲旅，也是连续几届的中超联赛的冠军吧。 哎，对对对， 所以他呢是有这方面的经验的。 对对对对对、啊、当然这个呢要说一个小插曲啊，就是在这场比赛当中恒大队的这个头号杀手啊，这个高拉特， 嗯， 是进，哎，我问你啊， 啊， 有一个词叫大四喜， 说 他进了多少个球算大四喜？高磊， 4个。 你确定吗？这么直白，我会问你。 帽子戏法是连续要3个球以上， 啊、大四喜， 大四喜 啊！ 怎么跟我们打麻将那个什么似的？就朱五魁啊、13扑克那种感觉。 哎呦，你看， 就是赢都是最大的。 一说到打麻将，这朗朗上口啊！来， 刚 大四喜，你猜一个，几个数？4-5-6，你猜一个。 4-5-6。大四喜、嗯、5个， 大四喜5个是吧、 啊、 一骗你就上当啊，就4个来，就是4个。然后呢、 哎、 因为他是进了4个球、 啊、 所以呢他想要收藏这个比赛用球，就他想把这个球收藏起来、 哦、 但是呢亚足联的官员他不给他呀，因为这球 啊，对，这还是有规矩的嘛。 他想把这个球拿回去、 啊、 但是高拉特我就要收藏，那个人就要拿回去，然后后来我就要收藏。 那他干嘛呀？他们俩 他抢不过这高拉特。后来呢这高拉特好不容易把这球抢下来以后啊，他是走到哪抱到哪，就是后面人家有一个颁奖，就是本场的这个最有本场这个最佳球员嘛，给他颁奖的时候他还把这球放在脚下踩着，然后上去颁奖，然后呢新闻发布会上还放旁边，就生怕这个球员 这个亚足联官员给他偷走 偷拿走，也不是偷走就拿走。 这个呢，属于亚足联的官员不懂事儿了 啊？ 为什么呢？因为一般比如说进三个球帽子戏法或者是怎么样子的时候，其实有个不成文的规定，球员如果要收藏这个球的话， 是可以的， 可以收藏的。 哦， 因为这个对球员来说是非常不容易实现的一个成绩。 就像你看，我虽然不懂球，但是我看每场比赛之后，他们很多的球员都会，就尤其是双方的球员会脱下自己的球衣，然后互相交换，就代表了就是我们很尊重你这个对手，我们很看重这场比赛，我们要把这段记忆留存在我们的内心，所以我们才会互换球衣嘛。你像比赛双方是敌对的双方，其实他都能够以这种和平友谊的方式结束比赛，你说你这个一足球你干嘛非得折腾这事儿， 是吧？当然要钱的啊。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保持互动，咱们来继续看看大家的留言， 说说男人吧。 爱是枷锁，我会借口说我惯了漂泊。世间的男人，世间的男人都是脆弱。为什么醒来工作梦里寂寞？为了明天没了自我，有泪也不愿流，有话也不肯说。 哎呀，这一句歌词唱出了多少男人的心声。来看一看大家都在夸什么样的男人。 好， 咱们有夸老公的，有夸男朋友的啊，终于出现了一位夸男同事的， 不容易。 哎，不容易。我们来 重点说一说， 说 Amy 就说了，我要夸一夸我们的男同事啊，他在我们单位啊是一位老好人，谁有事让他帮忙他都会笑嘻嘻的去帮忙。 嘿， 但是这不是重点，重点是他对自己的老婆可好了，每次都是他老婆在淘宝上看好一件衣服，然后告诉他，他就去付钱。 嘿， 老公们，你要么向他们好好学习呀。 一般我都说媳妇儿你再看看， 一般我会说这件不适合你。 你更过，你得有一个过程。 哦， 你再看看呢，他就虚了。 哦， 他就觉得你看啊，我老公都觉得好像这衣服不太适合我。 哦， 我再挑挑，等到他挑花了眼的时候， 嗯， 你再说，哎呦，你现在啊，你看这个款式，这个方向不对， 嗯， 我帮你找找，我帮你找找， 或者你改天去店里看， 哎， 他让你陪你出去逛店的时候，你说自己没空， 对 啊，就不用付钱了， 然后这几个月就安生了。 啊，这两个什么人呢？这是，好， 哎呀天， 陈曦说， 不要教大家这么多不好的， 来来，你看 ，这你刚才说陈曦啊，陈曦说夸过我三岁半的儿子吧？ 哎呦好， 自从有了小二以后，几乎每顿饭都没正常吃过。 嗯， 有一次家里边去饭店吃饭，我呢在家带小二，大儿子吃到了一个特别好吃的面点，看到快没有的时候，然后他就抱起来这个面点，跟所有的人说 都不要吃了，我妈妈在家看小二，还没吃饭呢，这个要留给我妈妈。 是这样啊，我不相信人家他儿子会出来这个动静，你知道吗？ 要为我们家的小暖男点赞 啊！这个真的是，你看人孩子从小知道疼妈妈， 对， 这种妈妈，我估计听到这种话的时候，我整个心都化了。 哎，有人不都说儿子是妈的小情人吗？更得疼他。 哎，来看一下啊，小七说了，夸夸我老公。我老公每次出差都会记得给我提前准备好各种吃的，是不是会做个饼挂你脖子上？然后我说即使他特别忙也会打电话叮嘱我。有一次他去贵州出差，走的时候呢，给我买了一冰箱的菜，还有三大兜零食。因为高强度加班，老公在外地生病住院了，没有告诉我。生病的时候还记得叮嘱我好好吃饭，后来过了很久才知道他生病了，当即决定嫁给这个男人。不一样的 程序员，最重要的是这仨字儿， 这绝对是程序员里的奇葩呀。他绝对是个程序员里的狒狒，我跟你讲。 你这是夸人的吗？就证明他心里有他，真爱他， 真爱， 你知道，你就嫁给他吧，准保没错，这一辈子的幸福就是他了。 哎，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和大家说新闻，欢迎您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保持互动啊。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菜百贺岁季精选送福来。 女神节，菜百首饰温情献礼，多款精美主题首饰俘获她的芳心。 克拉大钻及克拉红蓝宝石、克拉祖母绿四大名贵宝石送给华贵天成的他，温润珍珠饰品送给高贵典雅的他，时尚黄金饰品轻奢 18K 金饰品送给百变靓丽的他，纯净永恒铂金饰品送给坚守爱情的他，百变女神用翠钻珠宝放肆宠爱。更多精彩请关注菜百公众号。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组文化资讯啊，由陈正道监制，柯梦荣执导，董子健、钟楚曦还有春夏等主演的爱情喜剧脱单告急将于4月20号公映。 那么另外呢，抗战剧《红线》昨天启动了北京电视台的影视频道，该剧由演员游泳担任总制片人，张赫、叶玉云等主演，以真实的历史事件为背景，讲述了南洋华侨共同抗战的战火青春。 还有明天中山公园音乐堂将会上演巾帼芬芳馨香盛放经典作品妇女交响音乐会，演出时正值妇女节，为了给女性朋友们献礼，中国第一位交响乐女指挥家89岁高龄的郑小英、60岁的中国夜莺女高音歌唱家迪里拜尔、琵琶演奏家张红艳等女音乐家将会携手北京交响乐团上演一场集交响声乐民乐于一体的音乐盛宴。 继续看演出，又是一年春暖花开，北京音乐厅2018国际古典音乐演出季也如约而至。3月到11月期间的北京音乐厅将上演20多场音乐演出，既有维比尔耶的音乐节、室内乐团等国外名团，也有莉莉亚·齐伯斯坦等独奏家的精彩表演。 好，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啊，阿里音乐与网易云音乐近日呢共同对外宣布，双方达成了音乐版权互相授转授权的合作。至此呢，两大音乐平台的网络音乐版权结构得到了进一步完善，用户的视听体验将会更加的丰富。哇哦，这样的话，其实就会这些音乐寡头们都在逐渐的进行合并合作，然后呢，以后就不用你有的时候听一个歌要换七八个 APP 了。 那还交费吗？交吧，肯定得交。 但是我就害怕他们完成了这个整合以后就开始收费了啊！ 哎呦，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王力宏啊，王力宏《龙的传人》2060巡演将于明天正式开启门票的预售。那么这次演唱会是王力宏时隔4年之后再次回归，首站北京站的将于4月13号、14号在凯迪拉克中心开唱。那么本场巡演首场北京站，那么巧取1314的谐音，就是一生一世。 好，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们保持互动，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今天夸一位您身边的男性吧， 再来听听井冈山对于男人的倾诉吧。 我的心是最透明的门，有太多天真，太多的愚蠢，多少次我扪心自问，为何把所有的泪独吞，风筝飞上天，高处不胜寒。 来看看大家的互动话题，有位叫梁宝妈的朋友说，每天开车的时候都听876啊，第一次互动我也夸夸我老公，结婚8年才怀孕，老公说娶媳妇儿不是为了生孩子的，不喜欢她做家务，他还说我娶的不是保姆，家里的家务也是她做的多一些，今年结婚20年了，哇，现在又是两个孩子的妈妈，然而依然被老公宠爱着，是我觉得最幸福的事情，感谢老公，更应该感谢公婆。说实话，如果我刚才看到前面这段话的时候，我还在想，如果这是一对刚结婚的夫妻，可能还没有那么有说服力， 对， 但是人家已经20年了。 是啊， 哦，这个真的是 已经体会到了爱的真谛。 你是羡煞多少人呢、啊、 来来来看看哈，这个射手狒狒说，来夸夸我们男人吧。嗯，怎么回事呢？我们公司在妇女节给女同事和男同事都会发生活用品，额度不一样、嗯、男同事额度最后还剩一些，为了表示对女同事的关心，男同事主动放弃了补贴在女同事的额度里，关爱女同事，那么男同事时刻在行动，赞，我不会告诉你们的。 嗯， 我也不想念最后一个括号里了。 你念一下吧。 男同志最后剩的额度是1.5块啊，每人啊，每人啊， 啊，每个人啊。 那要是说人多点儿的话，也不少呢。 哎，是有了胜于无吧，对吧？还有一位叫信仰的朋友说，两位主持人早上好。哎呦，这个还有时间来不及了， 来不及， 我觉得你这条还挺好的，一会儿咱们这个广告之后回来读。我们今天是夸夸身边的男性，咱们夸出点特点，夸出点特色来， 一会儿继续夸啊。 3月15至18日，格力风抢节，预存50抵500元，空调最低只要1899元，一年仅此一次，全北京抢格力。匠心制作，高尚之选，新红旗 H7 春季巨献，升级换车重磅加码，零首付零利率，多种金融购车方案，更享超1万元高额置换补贴，详询当地经销商。 最近有什么大片上演？ 苏宁开年大片，了解一下。 啥？ 3月9日起，北京苏宁开年聚会，电器买3送1再优惠， 买贵就赔差价哦。当代商城魅力女神节启幕，3月2日至11日，中关村店满300最高减120元，逢特惠日满1000赠100积分礼，多买多赠。装扮魅力女神就在当代商城中关村店。 小黄人欢乐助阵，全新途安L超值换新上市，全系7座，标配280 TSI 自动挡，舒适版起更有超大星空全景天窗和24项高科技安全装备选择，即日起购车更可享2年0利率，及最高12000元置换补贴，超值之享超乎期待。2018全新途安L，给家人更好的选择。上汽大众汽车400820111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够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够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好的，各位，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旅游天气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工程师全工，为我们大家介绍一下。你好全工。 你好主持人。 嗯，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最新的旅游天气情况吧。 先来说一下北京啊，今天白天啊天气比较阴沉，下午到傍晚啊，在北京的郊区有希望出现雪花飘落，但是还是啊这个空气中啊水汽条件不足，所以这降雪啊微弱，城区希望也不大。那么今天夜间呢，冷空气影响北京，在晚上8点钟以后，这个北风刮起啊，风力有3到4级，这个天气就转晴了。从气温情况看啊，现在8点多啊，城近郊区的气温啊还在-2度左右。今天这个气温上升缓慢，预计最高气温也就是4到6度。和昨天一样啊，天气啊显得阴冷，大家外出呢要注意保暖。明天开始一直到双休日啊，北京将持续晴好的天气，气温呢也有所回升，最高气温啊明天可以达到8度，到双休日可以达到10到12度了。而且啊阳光充足啊。天气是比较温暖的，是适合安排啊外出活动。现在呢也正是啊烟雨三月下江南的时候了。那么三月的江南是春暖花开，其中武汉啊每年啊都吸引啊这个4面8方的这种赏樱的游客。这里就是有武汉大学的樱花，还有种植这个万亩啊这个东湖的樱花，这个樱园等等啊都各具特色。那么今年武汉大学这个樱花的初放日啊，预计在3月15号左右，盛花期呢在18到28号之间。那么在赏樱这段时间啊，武汉啊也是小雨霏霏的季节，所以前往武汉呢 要是游玩的话要带上雨具。在后边这几天，也就是说三月下旬这段时间呢，最高气温在20度上下，所以大家要带好外套，最好还要带上薄毛衣了，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全工给我们带来的介绍。其实就像那个我都学会了一个你们的专业词语，是不是叫做有雪无量啊？今天 有雪都不一定，都是在山区可能有点雪花飘 哦， 飘雪无痕吧。 啊，飘雪无痕。好的，今天又学了一次。好的，谢谢全工。哎，好，再见。哎，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气养血就用同源乌鸡白凤丸。同源乌鸡白凤丸治疗女性气血两虚引起的月经不调、行经腹痛等症。 三月浪漫女神月，车险到期为投保车主致电人保直销车险，成功测算保费，就送价值129元花岗码头永生花车用挂坠。 花永生，爱永恒，保障一路相伴。 4001234567。 好了，北京时间的8:33，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路况。目前的南四环大红门桥以西东向西方向有事故，后车排队到了留香桥。东南五环大洋房桥外环方向有事故，受其影响，旧中桥到大洋房桥外环方向车流集中。再来关注一下东北五环顾家庄桥到广顺桥内环方向车行缓慢。那么其中呢，来广营桥内环方向有事故，请后车注意避让。再来关注京开高速新发地桥进京方向有事故，后车拥堵，排队到了西红门收费站。好了，稍后为您带来的依旧是我们出发吧。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 在普吉岛，琪琪第一次画了大海，六岁的肉肉在巴黎自己拍了100多张照片。 世界带给孩子的远远超出想象。 中信旅游推出一家一团，专为家庭出游设计，两人成行，专车专导，行程灵活，价格惊喜。欢迎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或致电10109898。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我是大帅。 我们是高帅组合。 欢迎各位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在路上聊聊天。那么我们今天说的话题是夸男人，夸一下你身边的一位男性。这位男性可以是任何人啊，这个而且我们夸的呢，尽量的要夸他一些独到的地方，对吧？ 对，我看到了有听众朋友夸了我，而且角度非常独到。 哦， 真的是， 这个很难得，很难啊， 让我佩服。 因为我已经把你夸的就没得再夸了， 体无完肤了，是不是？ 对，几乎没有剩下什么优点了。来，我看他能怎么夸着了。 哎，美美美，这位朋友他说了，哎呀。好不容易我赶上个红灯啊、 哦、 我赶紧现在给你们发信息夸夸高磊哥的智商吧，说刚才不是来了一个1.8米的大个儿、 哦、 要找谁是高磊吗、 哦、 他就问谁是高磊啊、 哦、 我刚才磊哥就说、 嗯、 他是大帅 啊、哦，这就是高智商啊，美美美啊， 磊哥啊，咱不如痛快的指出自己算了。 果然啊，真的是，我终于知道什么叫脑残粉哦。来看一下， 哎，我的智商真的这么堪忧吗？ 哎，你这个还要后面加问号吗？ 不是，这就是我第一次在节目当中真的 很认真 的面对我这个 问 题， 问是吧？ 对对对，我的智商真的堪忧吗？ 没有没有，磊哥，其实平时你看咱们节目当中开玩笑， 我说的没错，你就是大帅呀。 对对对，我知道，我说咱们开玩笑归有开玩笑，但是如果你真的问我你的智商真的堪忧吗，我也会很真诚的告诉你， 是的。 我认真的看了他半天。 来来来，看看啊，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有一位，刚才有一位没读到的，就给哦信仰这位朋友，他说、两位早上好啊，这个我要夸夸我们领导，我们平时啊一摊上事儿了，自己解决不了了，我们的部门经理乔大爷就出来给我们评事儿，所以我要给我们领导乔大爷点赞。 好事好人， 就我就想知道你怎么老摊上事儿，这回事儿是怎么个情况啊？ 人家是个创意小组，经常有新点啊、对吧？ 但是这就是领导，什么？他之所以能成为领导，也是因为他能担事儿， 哎， 是吧？ 给大家更多的自由的创作空间， 哎， 是吧？ 好， 再来看看蓝白，我想夸夸我9岁的儿子江南，他是一个小暖男，周末的时候我们逛大型的超市采购，各种新鲜的食材，他都在勾搭我想做饭的欲望，这江南的爸爸呢，特别不开眼的，就想和江南组成讨伐我的同盟军，然后他爸就说：“哼，你妈啥时候能给咱们做几个好菜啊？”这时候我江南毫不犹豫的笑嘻嘻的搂着我就说：“我妈做的无敌西红柿蛋汤已经够绝的了。”哎呀，他说妈妈的味道就是天下无敌，谢谢儿子江南的支持。 哎呦，这小孩真是，我现在发现这小孩的智商，就是因为现在吃的好吗？ 就是因为他们说的话经常是出乎我们大人的这个意料的。 我们觉得像这是能说出这种话来的，就是基本上能追女朋友的年龄段了。 儿子为什么没说出来过这次类似这样的话呢？ 当然这也要看遗传和基因的，好吧？来看啊，再来看一下啊。这个传艺说了啊，我认识一位大哥，我要夸夸他、他自己说自己已经看了3遍易经了、我一点不觉得他在吹牛，因为他是我见过的知识最渊博的人、感觉和他呢无论谈论任何话题他都可以各种和你聊、而且还真不是那种瞎吹乱侃， 是吧？ 他是总能说的条条是道、各种典故各种引用，每次我都能被聊得走神，是脑力不济的那种走神，他实在是太厉害了，就你跟他聊聊天缺氧脑子，你都知道吧？ 转得太快了， 哦，这种人就是身边的大牛啊！好，老张问是在这儿互动吗？没错，就是在这儿啊啊！来看看，还有 D， 我们也看到了啊，都是 大帅给念了吗？大帅这个， 还有一位叫大帅花啊， 大帅花说了，高磊大帅好，我也是大帅， 那 表扬表扬我老公呗， 哎呦， 大帅的老公，我的天呀，他痛风发作， 大帅花的老公啊， 大帅花说，他痛风发作还没完全好，今儿早上起来他又出差了，在这儿我要对老公说一声，辛苦了啊， 他老公叫老董啊，是这样，你老公之所以痛风，有可能是因为你这名字闹的，你知道吧？啊，所以他每次一喊你亲爱的就得喊大帅，这个他确实有点受不了，把名改了吧，好吧妹妹啊，来看一下啊，这个还有一位朋友啊、这个他夸的是自己的同事，这个不一样了，他说我的同事尔东日月真是一位好男人。 怎么好？ 我问你，尔东日月他老公叫什么？ 尔东日月，我这个娘啊，尔东日月，明，什么名啊？ 陈明嘛，耳中嘛、哎呀，还玩哑谜啊、他说他的朋友好同事啊大多都是女性啊、谁有困难和解不开的生活琐事都找他，他每次都能够伸出手帮助大家，最主要的是他能够非常智慧的帮助把事情处理好、而且他对他的老婆和闺女那真的是110的好。 哎呀 哎呀、这个、 为什么不是120的好？ 没有没有没有，这个特别像我们台的大鹏啊。我前两天刚听一个消息，就他这 你想好了是吧？ 我们一起聊的，大鹏在，我从来不背后说人的，大鹏在，当时佳佳也在，还有那个另外一个女主持人是谁？孙畅也在 啊， 说是当年大鹏 啊 特别好 啊， 就是下了班都下夜班嘛，到1点钟左右的 啊， 大鹏把这些女同事挨个送回家呀。 我就想知道为什么这些女同事1点多还不下班回家呀？这都有老公啊，这几个 不是工作那几年，就是早几年、 早几年还没接呢。 什么？那时候上班晚，什么还没？你怎么能关注这个点？哎呦我的天哪！大鹏老师，我对不起你，这个不应该跟高磊说这个事儿啊。 鹏鹏，我错了。 哎，好， 我错了。 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们保持互动吧。我们把大鹏夸了一顿啊，我们好像拍马蹄子上了，你知道？哎，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给大家说新闻啊。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2018，一起出发。这里有阿尔卑斯山的融雪， 也有维多利亚的彩虹，这里有加勒比海的浪花，也有香格里拉的神话，这里有外面世界的风，更有家乡鼓楼的钟。我们出发吧，2018向世界出发。 好，接下来来说一个好消息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不止一次曾经提到过一个网络售票平台，就是旅游售票平台，他们存在搭售的现象，其实也不是光他了，而是整个这是一个行业内的一个现象，但是呢每次说到这种新闻的时候都会点他的名啊。但是今天我们要再一次说一下，就是携程机票已经不再默认搭售， 对 对吧？ 去年呢，我们曾经说过，携程等购票平台被曝帮你消费的事之后啊，那么携程方面表示，携程机票产品紧急整改。那么今年315前夕，记者再次体验了各旅行网站进行调查，发现包括携程、去哪儿、同城、翼龙等平台已经不再默认勾选附加产品，仅向消费者推荐相关产品。那么同时呢，上述平台推出了普通预订的选项，供消费者直接购买纯机票。 哎，这个它其实就是比如说它会有一个这样的现象，就是我前两天好像发现了这个现象，就是比如说机票啊1000，然后呢你说最低价1000，然后你这时候你点开，你会发现里面有这样种的普通预订1000，然后呢什么超值套餐1200，然后呢你点开就会发现里面有各种明细等等的， 就会给你选择嘛， 给你一个选项吧，挺好。那经过调查发现啊，去哪儿、同城、翼龙、飞猪、途牛、马蜂窝等平台目前也都没有了默认搭售的情况，平台提供的各种附加服务在订单填写页面供消费者自行选择，如果不需要任何附加服务，则最终价格仅为机票以及相关的税费啊。 那么经调查发现呢，这个2018年下半年，民航总局将出台民航旅客国内运输服务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那么今年1月初起草的民航新客规第七条规定，承运人或销售代理人在销售客票的时候，不得以默认选择方式为旅客做出购买付费服务的选择了。 好，接下来再来说一下这个500元以上民宿渐渐成为了一个主流。其实各位，你们出去旅游的时候愿意住民宿吗？磊磊，你愿意住吗？ 我觉得应该分情况吧。如果就是家里面一大家子人啊，都出去玩，肯定是住民宿更划算，而且更方便。 对，就整个包下来。 对，最主要就是他能够在家里边这个民宿里面做饭。因为我家人呢，比如说有小朋友要做婴儿餐，包括呢我母亲是糖尿病，他可能要做一些这个无糖的一些吃食，跟外面吃可能就不方便， 可能这样会更方便 一些。但是如果就两口子出去，那还是住酒店方便。 那跟大家说一下，最近呢有个大数据发布显示，2017年国内民宿平均每晚401元价格啊，国外民宿平均每天晚上744元，旅游消费正在升级，500元以上的民宿渐渐的成为了主流啊。 是。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的消息啊。 好， 驴友野山遇险，民警1天2救啊呀。随着天气转暖，驴友们又开始相约登山活动了啊，这本是好事儿。尽管呢攀登野山危险性大，但是仍然有很多的驴友盲目自信，从而导致被困山中，甚至发生了伤亡事件。我们来对聚焦一下3月3号，房山区连续发生了2起驴友登山被困事件，所幸救援及时，23名驴友未出现重大伤亡。 3月3号晚上6:21，张坊派出所接到蓝天救援队陈先生的报警，一渡镇渡龙沟附近山上有人被困，被困者伤情不轻，急需救援。接到报警后呢，民警迅速赶往现场，协同蓝天救援队开展工作。到达现场之后，民警会同蓝天救援队认真研判救援路线，同蓝天救援队沿着陡峭崎岖的山里搜寻查找。经过1个多小时的艰难行走，终于找到了受伤的驴友啊。 是。那么经现场了解呢，受伤驴友寇某与另外一名登山爱好者刘某相约到渡龙沟爬山，行至到张坊镇三渡的时候不慎踩空了，造成了左腿受伤，行动困难，无法下山。因为深山地区手机又没信号，于是用手台向蓝天救援队求助。对， 你想说什么？ 就是嗨， 说不出来了， 我跟你说啊，这个不光这个，同一天在房山区周口店镇附近的野山上也发生了驴友遇险的情况，21名驴友登山迷路，经过周口店派出所民警与驻地部队联系，为驴友引导了一条穿过部队驻地的安全道路，才得以安全下山。旁边还有驻，你说你们这些人脑子是让不是驴友，你们是脑子被驴踢掉了的啊！我跟你说，是这样啊，我倒是建议啊，以后提高这种叫救援费。 嗯，对，这个说法其实之前已经有人提出了，而且不止一年提出， 是吧？ 啊，对， 别拿着这种公共资源不当资源、啊。 但是现在呢，还没有形成一个法律法规，所以呢，也不能够去瞎收费。 对， 但是警方再次提醒广大驴友，因为野山地形复杂，路线情况不明，容易造成事故，爬山一定要选择已经开发过的山，不要攀爬野山，一定要做好通信、自救等充分的准备，确保在遇到危险的情况下能够迅速有效的处置，安全是最最重要的。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大家的互动话题， 说到的是你身边的好男人。 好男人不会让心爱的女人受一点点伤，却不会像阵风东飘西荡在温柔里流浪。好男人 间奏太长，我只能回他这个，赶紧和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我看到了好多好老公、好同事 啊、 好 儿子、 好男人 啊。那自然卷就说了，我要夸夸我老公 哦， 鸵鸟蛋 啊 啊，他老公叫鸵鸟蛋，不要害怕啊。说我坐月子的，他陪了我15天，瘦了10斤， 哇、 哦！孩子都是他哄着，我心情抑郁，跟婆婆吵架，给上班的老公打电话，没一会儿他就回来，听我说陪我，等我不哭了，对我讲，哎呦，我媳妇儿受委屈了，当时我的心里就很温暖。 是 你看看这个老公， 嗯， 他的做法我觉得特别的棒， 对 对吧？ 就是一定第一时间赶到你身边 去陪伴，最重要的是陪伴，对吧？然后呢，现在宝宝16个月了，每天晚上都是他在喂奶粉，天天讲我有两个孩子，大闺女和小儿子。 哎呀、 哦、 人不都说嘛，男人就一定要把自己媳妇当闺女看，闺女养、嗯、这样的话家庭才和，当然一种说法了哈。 对，确实我在那个咱们的听众的那个 啊 新婚典礼上我说过这个话。 哦， 你一定要把他当闺女讲，因为只有这样他气你的时候你才不会那么生气。好，还有经营玉滴石，我们已经看到您了，就是这里互动啊。好，再来夸一下其他人。 笑眯眯吧，他说我夸我儿子吧。 嗯， 他呢从上中专第4年就实习上班挣工资了，他就上班同时又学大专，又上了大本，然后之后又考了职业药师，又考了中西医药师。哎呦，你说说我儿子这么上进，是不是值得夸奖一番呀？ 很好， 当然了， 嗯，值得这个为所有努力奋斗的人点赞。 嗯， 弟就说了啊，想夸一夸地铁里站岗的军人 哦。 他说我呢，每次看到他们的身影，都觉得特别的安心。然后呢，想说一句辛苦了， 辛苦了。 这个确实是 人民子弟兵。 有的事儿就是我，有时候我妈比如说经常会我回家他们说啊，你在外面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别跟人家怎么样啊，然后那个走在路上怎么怎么样。我说妈呀，你跟着我去北京长安街上走一趟，你就知道有多有安全感 啊。 我说真的是，旁边都会有这个站岗的战士啊等等的，特别安全啊。 嗯， 确实是看到他们心里莫名的有一种 踏实的感觉， 踏实的感觉。 小雨就说了，我夸夸我老公， 嗯， 他白天要照顾我婆婆， 嗯， 晚上回来还要给我做饭。 哎呦， 哎，毕竟我老公也是63岁的人了。 哎呦， 我给他点赞， 真是 老老公啊，是不是啊？ 老老公，好家伙，你这个点评啊，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和大家互动，继续跟大家说新闻。欢迎您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 在普吉岛，琪琪第一次画了大海，并且的肉肉在巴黎自己拍了100多张照片。 世界带给孩子的远远超出想象。 众信旅游推出一家一团，专为家庭出游设计，两人成行，专车专档，行程灵活，价格惊喜。欢迎登录众信旅游优哉网，或致电10109898。众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一些全球的奇闻异事啊。这个先来说一说这个吧。 嗯。 叫机器人加州快餐店做汉堡。机器人做汉堡。 哦。 哎呀，我觉得这个机器人，咱先说这条新闻吧，我再点评。 好。这个一台名叫这个翻翻的，就是翻跟头的翻哈，翻翻的机器人呢，正式上岗了。来在这个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一家快餐店帮忙做汉堡。 嗯。 翻翻呢，其实是一条机械臂。固定在厨房的地板上，它会自动的为烤架上的汉堡肉饼翻面，每小时能够烤制150个肉饼。利用热成像技术以及三维和计算机的视频数据，翻翻能够识别烤架上的肉饼，知道及时为肉饼翻面。不过呢，它只会翻烤肉饼，把肉饼放置在烤架上为肉饼配奶酪等工作仍然是需要人工的。那么机器人公司说，翻翻啊具备深度学习的能力，收集数据之后能够不断的改进表现，将来有望越来越像咱们的烧烤厨师。 哎，我告诉你，这个其实就像我们有时候说机器人可能会取代，有些人说机器人可能会取代播音员，因为他们这个可以播新闻了嘛，现在经常会有机器人。但是呢，有的时候我想说，机器人除非它能够达到有情感感知的这种这个程度，你比如说它也就做个汉堡啊，你汉堡 也就是翻面嘛， 也就翻个面，然后呢，咔两片面包往中间一夹。你有本事你做个中餐试试，对吧？我问你，你来个什么盐少许、油少许、味精少许、 适量？ 对啊，这种东西呢，就属于一定要是人的一种感觉在里面，对吧？ 对， 不 可能的事儿。 中餐之所以好吃，就是因为它有的时候，它有很多人的这种怎么说呢，叫功夫在里边。 那当然了， 对吧？ 还有刚才你说的去做这个播音员是吧，他也就是播新闻。你让他来像咱俩似的来段脱口秀，你让他是像咱俩采访一段，是不是？你能他采得出来吗？ 他有可能采得出来， 他顶多是采了人一脚。 对，顶多而且是设计好的问题可能会啊。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和大家这个互动聊天啊，说新闻。那咱们再来说一下吧，说保时捷可能要造飞车了。 哇，天哪！德国汽车制造商保时捷公司最近宣布，可能会生产飞车，提供城市空中出租车和共享乘坐服务。那么一旦造出了飞车，就能够避开地面的交通拥堵，通勤时间可能降到现在的1/10左右。 哎， 也就是说现在咱们比如说要去到单位要1个小时，以后10分钟就到达。 哎， 是不是？不是， 这个 60分钟的1/10，哦，6分钟 到达。磊磊啊，我现在都快气得被你气得都没劲儿了，你 都快背过气去了，是吧？ 哎，那保时捷，按保时捷的设想啊，乘客能部分控制飞车，多数功能将实现自动操作，意味着乘客无需飞行执照 啊。 啊，那到时候在路上都跑不好，侧方位停车都停不进去，最后来一个侧方位飞车，还不用自己控制啊， 它就语音识别呗，对吧？我要去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唰一下，就到了。 那这到时候说错了，就以后想改来不及了，让来看看啊， 时间太短了，是吧？ 除了自动驾驶之外呢，或称无人驾驶汽车之外，飞车已经成为多家汽车制造商研发目标。去年瑞士日内瓦汽车展期间呢，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公司联合飞机制造商空中客车公司宣布将联手开发双座飞车。我以后真的像科幻电影当中的那种场景，我觉得真的会实现。 对呀， 就是我们在不同的空道里面飞。 对，空间当中哈， 我们现在分左侧车道、右侧车道和中间车道，我们以后分上车道、中车道、 下 车 道。哇，畅想一下吧， 畅想一下 美好的未来。 约定好一个时间，就带上你的笑脸和他的唱片。我想我们应该去郊游，自己可以去坐三明治和汉堡包，路上真心话和大冒险，能走多远就走多远。 我想我们可以这样一直往前，就当是留个纪念，等我们老了还能翻看这画面。我想我们可以这样一直往前，就当是留个纪念，一辈子的朋友永远不说再见。 好，来看看大家的互动话题吧。其实今天通过夸男人，我们发现了其实每个人对于身边的人，就是他的你打动他的点都不一样。 对， 比如说我们接下来这位妈妈可爱多老梁，他说了，我要夸夸我儿子，这么多夸儿子的，我也要夸我儿子。我儿子今年快40了，自从结婚我们不在一起住了，他每天下班给我打电话，问暖问寒，让我感动。 你瞧瞧这儿子， 这个真的是，但是哎，古代讲叫什么，就是早晚要问安的。 对对对 对, 对 吧， 就是真的，我刚才想说什么，反正嗨，就简单说吧。希望大家通过我们这期节目能够感受到你身边的那份爱。对吧，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大帅， 我是高磊， 下一个节目娱乐72变。 大冒险能走多 远，东亿日盛上市4周年家中盛宴来了，豪宅品质工薪价格，东亿日盛素美超级家，每平米899元，3月11日中国大饭店东亿日盛家中盛宴，报名热线400-006-2566 400-006-2566。 遇见好彩头，购金会更旺，日立家用中央空调春季活动中，详情致电8831-5888日立。 Hitachi 玉，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成就良心企业。 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严寒渐去，万物充满了生机，春天来了，新的一年，新的希望，我们继续启航前行。北京电台携手八达岭奥莱温馨提示，漂泊在外奋斗不息，但不要忘记家人的惦念。 八达岭奥莱感恩常在，万千品牌精品始终超低折扣，这里不仅有国际级的购物体验，还是您和家人京郊度假的好去处。